清淡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谭志强。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人民超市春日优惠，即日起嚟人民超市荔枝角 D2 店买恒河咖喱屋嘅印度咖喱酱，即送流心芝士猪排一块，每块200克；心鸡汤39元一罐；雪浓汤一包超底价28元；韩牛汉堡2件60元；仲有最新推出产品恒河咖喱屋咖喱鱼蛋，一包8粒，野味又方便，都系卖15元咋。美国厚切西冷12盎司一块33元，巴西春鸡15元一只，炸蟹钳一盒20元，粉角土茯苓猪展汤750毫升一包65元，买满300元仲送传统风味蛇羹一包，足够2个人食。想知更多特价货品，立即登入 www.25686811.com 睇下啦。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吓，即系食完假咧就翻到嚟啦，咁样样。咁啊嗱，阿土伯你都即系风尘仆仆啊，点解我哋今日咧无端端咁早就开呢、這、一个即系大军阀咧，同阿金英调期咧？咁就因为阿土伯你好似你嚟紧呢个礼拜你都即将去台湾开会啊嘛？ 系啊，所以我亦都唔可以同教授调，因为点解两个调一齐去？ 咁所以就呢、這个时候 你唔使担心，我唔会乱噏嘢嘅。 你乱噏嘢都唔会公开出嚟啊，系嘛？ 我都唔会咁蠢，我搞咁多年， 相当之敏感啊，系咪？而家呢啲时间， 唔系我都唔信嗰套嘢啦。你坤我都冇用噶啦，系。同埋有一样嘢咧，我由嗰阵时候僆仔做国际事务嘅时候，因为嗰阵时候学联唔系好多人，即系讲英文 OK 嘅，咁好多时国际事务同我开会，我有个 observation。嗰啲外國嗰啲嘅學生組織嘅人，菲律賓又好，即係嗰陣時候中東都係亞洲學生協會咁啊，佢哋永遠咧都係用自己嘅角度咧去考慮人哋嘅問題。嗱呢個就係台灣人嘅問題，台灣人永遠咧係計緊自己條數咧嚟關心香港嘅問題。即係我唔係話佢哋自私咁簡單，或者唔應該怪人哋自私，而係你嗰個視野係好狹窄。 你点样？你话台湾人视野狭窄？ 系啊，佢真系以本土利益为主噶嘛？你睇下当日时代力量，揾阿罗冠聪又好，或者系嗰阵时候仲有边个啊？好似阿万必有冇去嗰次开嗰个关于即系你立法院就呢一个香港问题会立一个即系法嗰样嘢咧，咪开嘅招待会？ 唔系游蕙禎同黄台仰嗰次啊？ 唔系嗰次， 唔系嗰次， 唔系嗰次。好似朱海迪，我唔记得有冇去嘅，又系俾人孖到飞起 嗰次咪自决派嘛，搞到阿姚松炎最后尾即系呢个 DQ 主任问佢问题，就系问佢有关呢一单嘢嘛。 即系老实讲，你立法院民进党同埋加时代力量系占大多数，你系咪都过嘅咧？你个开个记者招待会托咩？系嘛？即系多谢你关心啦，我哋即系喺摇佢哋，你请埋我哋开嘅招待会，其实系即系。借我哋个膊头上 嗱，不过你咁讲咧，就系、是、其实 喂，同埋你喺一个唔危险嘅地方嘛。我企喺一个危险嘅位置，我哋打紧前锋， 即系佢哋系主场。 你后上中场，甚至乎后卫喺后边埋去顶头锤。阿大哥，有牌都未撞散你。 嗱，唔系，但系土伯，嗱，你讲开，即系我琴日都听到你呢、這个捞松啦，系咪？咁就你而家讲到就系话港台之间嗰个连结，其实系中共嘅红线嚟嘅。咁而呢一样嘢咧，其实我哋如果你睇翻即系 呢一個點解會係中共嘅紅線呢？第一，即係如果我睇書嘅話，我哋即係你成日推崇一本書，就係叫做《獨裁者的進化》啦。其實係民權運動嘅進化嘅同時間，獨裁者佢哋之間都有聯盟，係不斷咁樣互相交流。個經驗，尤其係嗰個經驗啊，其實係自己點樣進化。 所以你唔應該由一個極端咧走向另一個極端。我嘅講法就係呢個交流係要繼續持續嘅，但係嗰個層次咧。是变成是一些民间组织 NGOs 劳工又好，即是性别议题又好，宗教又好，这个这样的交流才是真正建立的公民社会嘛。 那正正就是因为 你相比来讲、这些这样的大 Masa 去到 是说一两句而已嘛、不是做实际的事的人来的嘛，真的不是组织来说。那时候我们都有的，最近我们不怕公开讲，我们带了一班新界东北的、街坊，即係組織嘅者過去，同嗰邊，因為佢哋好似有個大埔嗰啲咁嘅嘢，又係爭取即係俾人收地嗰啲咁啊嘛，去做交流嘅嚇、啊。喂，咁嗰啲咪有實踐嘅作用 咯？哦，即係如果你咁講嘅話，係咪即係卓佳佳去台灣好過戴耀廷去？ 梗係啦，哦 okay、即係你對香港嘅公民社會，你對台灣嘅公民社會，係成個民主運動嘅角度去講。 嗯， 我唔係要怕佢，我唔係怕避佢呢個風頭。可能有啲人誤解咗我嘅意思，以為我真係年紀大咗，以為保守咗。而是你那些是做 show 的嘛，开了几招待会，那个不是 show， 你不要骗我，我开了几十年，大佬真是有实际作用，做地区做这个的公民社会的组织工作，那些东西是不需要这样，是这样 expose 出来的。 哦 ,ok, 即是如果你说是内部的研讨会呢，那这个 ok 的，即是认真真是交流意见那些、 啊。真是认真交流，我们怎样去组织，我们怎样面对老共、 啊。就不需要说叫晒成棚记者来啊。 跟住你又被人打。 是。 有什么意义呢、跟住你又缩、是怕的、即我引证到这个观点，你什么三个两个主流政党，一个民主党，一个公民党，搭一个专业力量。嗰度起碼都廿票咧，立法會。發個聲明，你唔發嗰個法咧，你問我。你發個聲明寫咩？第一點啊，我記得其中一個唔知係民主黨定公民黨啊，我哋唔贊成台獨。唔係，我唔贊成港獨啊！屌，此地無銀三百兩。如果我係老共，我屌鳩你啊，大佬。不呢個 topic 算啦，好嘛？ 誒、唔好算住。 你仲想講啊？ 梗係啦，咁今日有條友咧就非常之，我其實佢都忍咗好耐㗎啦，即係就係呢一個何君瑤啊，何君瑤你又講到呢、這、一個即係戴耀廷呢件事咧，咁、佢就好搞笑嚇、咁佢嗱因為佢不嬲針對戴耀廷，大家都知㗎啦，係咪？就係、是、正正就係、是、其實佢上次嗰單嘢仲未埋單嘅，即係你呢、這個 假學歷 社嗰單嘢，殺無赦啊，假學歷嘅嗰單嘢，咁佢就話啦， 唔係假學歷，佢係假專業資格， 假專業資格啦，執業啊嘛，喺英國執業啊嘛，咁佢就話對於戴耀廷嘅言論，就要揾人咧，就要報一報警都要噶啦。佢做呢啲咁嘅嘢咧，驚噶喎，大佬！我一睇完個報道，我驚噶喎啊！咁佢就話咧，就由於呢個言論啊，會引起民眾對中央政府嘅排斥或者厭惡，呢、這個就正正已經跌落咗去咧呢、這個刑事罪行條例第九條 B 同埋 D 嗰度啦。佢大佬唔使我教你係嘛？呢、這個一定要揾人報警。 B 同 D 係咩嚟㗎？ 呢嗱 B 同 D 咧，就其實就是 佢冇 define 啊！ 其實就係執阿湯家驊口水尾。 哦， 咁如果大家仲記得舊年咧呢、這個港大嘅唔係中大嘅港獨 banner 事件咧，即係開學嘅時候嘅港獨 banner 事件，咁啊嗰陣時湯家驊咧就話啦，佢引用過呢個《刑事罪行條例》第九條 B。所以 B 嘅意思咧就係激起女皇陛下子民或香港居民企圖不循合法途徑促使。呢、這、一個改變其他在香港嘅依法制定嘅事項，即係其實咧，你係令到啲人對呢個女王陛下有厭惡。 咁而家冇女王陛下喎，大佬。 而家冇女王陛下，咁但係佢就 而家有雜帝 correspondent 啊嘛，係咪？即係你攞翻個對口單位出嚟啊嘛，你冇咗女王陛下，咪有雜帝啊嘛，啊咪就係咁樣咯。嗰陣時湯家驊就係講呢啲嘢，就算湯家驊咁樣講咗之後。你呢樣嘢都係行唔通㗎嘛，如果行得通嘅話，你當其時你搞港獨 banner 嘅時候，你就搵呢件事告咗佢啦。 唔係，同埋你告都好嘅、即係呼應何君瑤呢、即係我唔係玩家啊，就係呢，因為你告唔入㗎。即係喺而家嘅政治狀況裏面，而家個司法制度裏面，我估係告唔入嘅。即係你仲玩返回呢，大家日後呢喺呢個問題上面呢，嗰、那個即係紅線呢，唔好俾人哋越褪越過。 我諗法就係 咁。但係好好笑啊！而家你何君瑤咧就話叫人去幫手報警喎，大佬。 咪自己去報咧？ 你咪自己去報咯。 報啫。 唔係嗱，即係呢啲就真係即係揾笨柒啦喺度，就係精人出口啊，笨人出手啦。嗱，如果呢一件事係刑事罪行嘅話咧，唔需要一般市民報警，律政司自己都可以做告嘅。 啱啊！ 即係呢個就係等於嚇。宣誓罪行咁啊，唔系宣誓条例咁样样啫嘛。你宣誓，其实你自己律政司都系自己出手噶，梁振英自己出手搞噶，系嘛？得噶喎，你搞长毛嗰单嘢，或者立法会里边抢文件嗰啲嘢，如果你个你系刑事嘅，你律政司自己去喐噶喎，你唔叫律政司搞，你唔叫郑丽华搞。 老实讲，我啊，头先我讲个理由就好简单，就话咧，我觉得告唔入到噶啦，即系喺香港而家嘅司法制度里边，亦都我觉得特区政府咧都冇咁勇咧。即係真係阻上腦咩？走去告戴耀廷。好啦，我萬一當你真係告贏，我萬一啊，你唔知幾大鑊？即係噏下都有罪啊，大哥。喂，你即係話俾全世界聽，我而家講下港獨，講下台獨，都有問題。嗱，咁我而家就學呢個本土派啊，屌招土啊嘛，大佬，招土政策啊嘛，係咪？即係香港越衰。就即係顯得我哋呢個革命有理啊嘛，即係佢個 logic 就係咁嘅啫。咁你咪試下咯。你估香港人反唔反彈啊？連我哋未必同意戴耀廷嗰個説法或者係個策略都好啦。説法我未必唔同意啊，策略上我未必同意嘅。喂，我哋都好同情喎。你有冇搞錯啊？喂，咁如果戴耀廷喺台灣出事，點解我喺呢個節目裏面唔出事？係嗎？个个都系戴耀廷， 其实系 我哋噏个相类似嘅嘢，大哥。 呢个就系法治同仁慈之间嘅分别啦。你所谓法治嘅意思就系话，你同一件罪行，无论你身份系边个，你系政要又好，普通人又好，只要做一个同一个行为，你系可以 define 为犯法嘅话咧，系冇人系冇身份地位之分。你包括政治又好，政治家又好，的士佬又好，做物记嗰个都好一样嘅，其实系。但系而家就系冇分别啊嘛，而你冇分别，你拣人嚟告。而你偏偏咧，你最激嗰啲你唔告咧，你就會引起一個猜測，就係話：喂，以後嗰啲人要講一句港獨嘅時候，你就要心存僥倖，或者就係、是：唉，我今次講我都係揾命搏嘅。如果你下下講嘢都揾命搏嘅時候咧，你就不能係有一個即係免於恐懼嘅自由噶。 唔係，同埋喂，老實講，戴耀廷嗰個説法，甚至乎俾一個更激嘅人，喺過去呢幾年裏邊，喺我哋呢啲咁嘅電台節目，喺呢咁嘅 Facebook。喂，个个都噏过下嘅，相类似嘅嘢嘅。 咁你仲要仲？ 如果你要喐得戴耀廷嘅话，香港成千上万人都俾你喐得 嘅。而家个政府就好简单嘅，佢自己完全就唔做嘢。咁然后咧，你讲紧咩？谭耀宗、何君尧嗰啲咪不断咁就系试水温咯。其实系试到佢发现，喂，香港人唔系点样反弹嘅，咁跟住咪再褪一步咯。跟住何君尧再讲过分少少，香港人都系冇乜反应嘅，咁再褪少少咯。到你有反应，然后又戴晒头盔嗰阵时，佢又发现，咦，原来即系所谓嘅反对派咁好恰嘅时候，我咪再褪一格咯。 所以佢嗰次咧，关于呢个结束一党专政嘅问题，最近呢个律师会咪上去呢一个嘅北京嘅。就見呢個港澳辦副主任，我都唔記得叫咩名嗰條友，佢就話唔係咁樣嘅意思。佢話因為咧，第一不存在一黨專政嘅問題，中國，你有冇聽嗰段新聞啊？我好留意嗰段新聞，佢點講嘅？佢話因為點解咧？根據即係中國嘅憲法咧，共產黨咧係實行呢個多黨合作制。哇！我心諗好嘢喎，你咁都兜到喎，俾你。 唔係，已經係一個即係咁樣 試水温啊！用翻你頭先嗰個 logic 啊，佢咪試你班友咯，睇你包仔驚唔驚啊嘛！當你話我唔驚，我全部喺嚟緊嘅六四都嗌到個口號嘅時候，佢就發覺，咦呢條橋唔係好得喎，咁咪兜翻個圈，即係講翻另一番嘅説話，因為佢費事即係嚇香港人太緊要啊！ 嗱，你 而你香港人亦都確實係唔驚嘅。 嗱，你講單新聞補充下啦，咁主要就係咧就 嗰條友叫咩名話？ 律師會嘅會長咧就係阿蘇兆聰，係咁啊蘇兆聰咧就最近就上到去呢個北京，就同呢個港澳辦嘅副主任啦去交流，那個副主任就係叫做係沈春耀啊，就討論呢一個結束一黨專政係咪違憲嘅問題，咁佢又話咧即係二人都冇提及呢一個一黨即係中國憲法咧，其實都冇提及過一黨專政，佢哋兩個都咁講嘅，應該就係中國共產黨領導嘅多黨合作，所以就唔存在一黨專政嘅問題。即係既然 你根本上都冇存在一党专政，咁你要反对一党专政冇问题噶。 喂，同埋你近排习近平修宪，只不过系不断咁强化共产党喺中国领导地位嘅啫嘛。 咁唔通话自己系专政咩？戆居，你谂下谂深一层又系。 唔系佢讲人民民主专政啊嘛，客观上。 唔系，所以我哋上次 咁人民民主专政又唔同共产党一党专政。 嗱，所以你系咪先开明嘅共产党咧？其实咧就应该。你话有一个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咩？系应该直接同佢辩论。 我冇啊。 系啊， 我几时有一党专政啊，大哥？ 系咯，咁样样。喂，你话反民主啊？你话专制嗱？你而家戴耀廷咁样话，专制独裁嘅政府就必然会步向灭亡。哦， 我都唔系专制独裁政府，点、 啊、 会步向灭亡？ 咪同你辩论啦。嗱，我都同意噶，但系咧，阿戴耀廷你又唔明白啦，你都唔明白国情嘅。嗱，你而家你讲咧，即系中国咧，其实都好民主嘅。你睇下而家你大陆其实都好多人都支持我习近平嘅。其实讲真都系嘅。你話大陸呢，其實如果你話講即係一般民眾呢對習近平嗰個觀感呢，其實唔係差嘅，尤其佢而家仲可以玩到民粹，佢而家仲有 mileage 㗎嘛，其實係係咪，你又搞你搞呢、這、一個你搞打貪，你打咗咁多大老虎，其實好多人都會開心嘅，其實係、而事實上你見到你打完貪之後，喂，你市民啊喺嗰個民生上面唔需要付出任何代價嘛，但如果你調返轉頭，哦，你搞呢一個貿易戰，你搞鳩到佢哋咧，佢就會遷怒於你啦，咁就唔撚同啦。 嗱，所以咧，我覺得我哋香港人去睇咧，即係中共咧，其實我諗有幾個虛位咧，或者盲點咧，我哋都係睇錯。嗱，一 Anthony 已經提過嘅，即係佢打貪咧，其實係得民心。第二咧，佢玩民族主義咧，其實佢都玩得 玩民粹或者係 出神化啊。即係例如話，你喺成個中美貿易戰裏邊咧。你有冇睇習近平或者係成個官方嗰個表現咧？其實佢都係一啖砂糖一啖屎嘅。嗱，最初即係特朗普，其實佢又好似呢個封呢一個嘅墨西哥嗰個邊境 圍牆， 同埋玩呢、這個即係中東嗰啲移民或者嗰啲去旅行啊、移民啊、工作嗰啲人咁嘅啫嘛。其實佢係埋咗自己選舉張單嘅啫嘛。 其實係噶， 係咪啊？即係佢成日講嘛 ，China 咁啊！嗰陣時候佢喺個成個競選工程裏邊係喐噶嘛，咁你點都要做翻少少嘢，同你嘅選民交代一下，究竟有冇咁嘅效果咧？就好難講，因為首先第一，你啲咁嘅冤冤相報何時了？即係你打我一巴，我打你一錘嘅咧。其實如果喺即係自由經濟嘅角度咧，呢個係唔 work 噶嘛，大佬。 嗱，英美 係嘛？你又加我20%，我又加翻你20%關税。即係全部就加20%嘅價錢。 嗱，英美民主嘅政治咧，佢之所以成熟咧，其實嗱，即係你嗰個即係選舉承諾，佢應承嗰樣做唔做到一回事。但係咧，你有一樣嘢一定要做，你就起碼要買咗單 先。我要 carry out 下。 係啦，你要買咗單先。咁即係你起碼就你而家見到英國嘅脱歐都好又好啊，即係你特朗普嘅即係墨西哥牆都好啊。喂，佢做唔做到一回事喎？起碼買一張單先喎。你就算你脱歐，其實我而家咁睇翻轉頭咧，其實都未必脱到嘅喎。其實 唔係你講翻貿易戰嗰係啊，已經係啦。點解話習近平或者成個中國官方一啖砂糖一啖屎？開頭就擺硬先。 嗯， 好啊。嗱，你加我呢一扎啊嘛，我又列幾廿種。 嗯哼， 係咪啊？連你諗下，連我屋企樓下茶餐廳嗰、那個阿叔都問我。佢話：你點睇即係呢個中美貿易戰？妖，我話老實講，大家都係開天殺價就落地還錢嘅啦。再加上個股市升得咁緊要，係嘛？喂，你唔執翻低佢啊，大佬，唔係點樣入貨啊，大哥？即係如果從即係炒家嘅角度嚟， 咁呢 個就係、 是、我都覺得係咁樣嘅。其實就陰謀論睇啦，而陰謀論亦都有事實根據嘅。其實就其實雙方面咧喺呢兩個禮拜嘅貿易戰咧都有一定嘅默契嘅。 你諗下，博鳌論壇講嗰四點，我背唔曬出嚟啊！即係 我背得到嘅 一，你起碼喺個咩都係 empty promise 噶啦，咩喺知識產權裏面啊，甚至乎係開放即係中國內地嘅市場，包括銀行啊、保險啊嗰啲咁嘅嘢。喂，突然之間一個屈美十又好似 back down 曬咁嘅喎，即係同佢之前做嘅嘢，即係鼓起嗰種民族嘅主義嘅情緒，我怕你美國佬啊嗰種，係咪大家一齊攬住啦咁樣？喂，又好似係褪曬咁嘅喎，所以老習呢個習弟咧。有時你都唔好話咧，喺我哋嘅角度，梗係覺得佢契弟啦，即係佢應該落台咗好耐啦。但如果你從13億嗰班，即係一路以嚟喺嗰個即係封建獨裁制度裏面係被統治人民嚟講咧，大部分人都覺得有少少錯。 覺得威啊嘛，係咪？即係你以前尤其是中國人咧，你話出到去國家去旅行咧，你成日都俾人哋睇唔起啊嘛。即係你中國人，你唔係淨止係習近平嘅，其實所有好多好多中國人咧，你出國之後咧，都係一種自卑心態嘅。其實係你無論讀書又好啊，點樣都好啊，你都覺得矮人一截嘅。咁所以你都好多人都要擁自己仔仔女一齊去讀書，包括習近平嘅女啊嘛，係咪？ 唔係，但係客觀嚟講，今次你見到點解共產黨對香港個強硬嘅原因，就係在於佢準備要喺中美貿易戰裏面就進行一啲退讓啊嘛。咁問題就係、是、喂，當你喂大陸嘅人都唔係即係蠢㗎，喂佢見到喂共產黨喂喺呢一方面有退讓嗰陣時，自自然然都會有反彈㗎嘛。但係問題是你共產黨要避免呢啲咁嘅反彈嘅時候，咪要揾另一個好恰嘅對象就走去挽回翻個民心咯。香港 彰顯自己嘅民族主義。 係啊，香港就成為咗。中美貿易戰中國失利的那個代罪羔羊嘛，你見到 上個零兩個禮拜本來我都想開這個 topic 講，不過沒什麼機會。其實老實說，即是特朗普埋這張單，喂，是人都知道基本上都是虛張聲勢的了。喂，你不用靠老共來看著肥仔金啊，是不是？喂，你唔可以玩得咁盡喎，因為嗰兩樣嘢係掛緊勾嘅，喺成個即係中美嘅政治同經濟嘅談判嘅過程裏面。喂，佢嗰條肥仔都是即係勒索㗎啦，都是要挟㗎啦，都是黑社會風格㗎啦，大佬問題唯一一個可以搞得掂佢嘅人，亦都最近嘅就係老共嘅啫噃。 所以點解習近平會急急去召見呢一個金正恩呢？正正就係因為如果冇貿易戰嘅話，就唔會有金集會㗎啦。就 呢個係一個 leverage， 係即係呢個係一個共幹嚟。 原本習近平就放棄了呢個 leverage 㗎啦，即係因為如果你大家記得就呢幾個月之前咧，其實都講啦，其實。即係特朗普其實不嬲都施壓俾呢個習近平，我見到你好努力，如果你好如果你再努力啲嘅話咧，呢、這、一個北韓問題可以解決到嘅。咁如果你最後尾你就係唔解決啊嘛，而甚至乎你俾呢一個美國發現到，喂原來你個衛星見到影曬啦，喂你喺公海你有對接交收石油嘅，哇屌原來你係咁樣樣嘅，咁算啦，嗱你又唔要北韓呢個籌碼係嘛？你又話你自己無能為力，咁我直接同佢傾咯。咁我直接同你傾嗰陣時，你咪驚咯。而我同時間我打另一手牌就係話，我而家咪制裁你啊嘛。咁你而家傾唔傾咧？而家就係焗到你出嚟，你就要攬翻北韓啊嘛。其實係因為你貿易戰你冇信心打得贏啊嘛，咁所以咪你咪攞翻呢一個 白星體咯。因為確實咧，嗰、那個所謂我哋嗰陣時候讀經濟嘅 International Balance of Payments 咧、即係中國嗰個嘅順差係好誇張，而係在於咩咧？因為佢哋內地咧，我最近先研究到呢個問題就係、是。即係或者明白嗰個 logic 係點嘅，即係細節嘅 logic 啊！我意思係唔係大腦嗰啲，就係咧，因為佢有增值税噶嘛，內地。我哋唔係好理解呢個概念嘅嚇。不過 anyway 呢種係即係間接税嗰一種。原來佢出口係唔使嘅，唔使收呢個嘅增值税嘅 17%， 唔使嘅。反而你內銷嗰啲要啊，咁你嗰個加強咗你出口嗰個競爭能力，咁作為經濟發展嘅國家係啱嘅。即係過往美國係就你冇問題，因為確實你啲嘢都係始終係好鬼平嘛，大哥，係咪？如果唔係特朗普嗰啲紀念品，全部都 made in China 啦，大哥，係咪啊？直接特朗普我嗰陣時喺DC 咪講咗幾次啊，我話喂大佬，我夠揭親佢嗰啲紀念品喺佢嗰個專門店啲，全部都係 made in China 喎，大哥，咪確實嗰啲嘢平啊嘛， 係平。 咁所以如果你作為即係美國嘅話，打呢張牌去國談判，甚至乎係。殺咗價，跟住還翻少少錢咧，其實都係同到自己嘅國民交代嘛。嗱，事後諗咋，我估始終係會即係講掂數，即係股市始終會起翻，即係簡單嚟講 就。嗱，我覺得你成呢兩個禮拜嘅貿易戰有兩個可能性啦，我即係講個猜測出嚟啦。第一就係其實咧兩個咧，即係習近平同特朗普咧之間其實已經有默契噶啦， 夾 好曬啦。所以點解你會見到 Donald Trump 一啖先一砂糖一啖屎啊？嚇又 跟住佢回應好快、 啊，然之後話同你一世都會做 friend 啊嘛，係咪？ 喺個 Twitter 度大 佬。係啊，即係嗱，我雖然我懟一千億俾你，一千億就去搞鳩你啦，但係即係無論點搞都好咧，我哋都係 friend 嚟嘅，係咪？咁即係你。而你見到大陸咧，其實都好抑制嘅。而抑制嗰一點，你見到好清楚，就係因為其實大陸咧都開始有啲星星之火咧出嚟搞民粹啊，又搞簽名運動啊，甚至乎有啲即係景點咧，好似行山咁樣樣咧，就自把自為啊，話收啲美國佬錢啊，又話收 霸買美國貨， 係嘛？然之後話即係收呢一個25%嘅入場費關税，哇！屌黐線，咁但係。 呢啲嘢搞唔大啊？點解啊？甚至乎俾人壓翻轉頭啊，或甚至乎咧，即係拉鳩你啊，係。 唔係，仲有一樣嘢嘅，即係老實講，特朗普呢招虛招咧，因為嗰陣時候佢一路喺選舉嘅時候有承諾，就話咧，即係我哋好多人嘅係失去咗工作嘛。因為其實呢個問題就唔係單單喺中國嘅，老實講，即係你攞個標靶嚟射咧，咁係當然容易啦，因為中國黑人憎嘛，大佬。係嘛？確實亦都係即係表面上喂大佬，我哋去到 Walmart， 即係你遲啲去美國啦。你見到 Walmart 大佬大部分嘢都係 Made in China 嘅。就算你真係打咗呢場嘅即係貿易戰都好，即係提高曬所有中國入口嘅關税，個問題唔代表你嘅企業、你嘅製造業係會翻去美國本土度做嘅嘛？因為你嘅人工好貴啊嘛，你嗰、那個cost of production 啊，好高啊嘛， 唔可以咁讲啊，因为即系你见到李月珍喺占中期间咧写嗰篇文咧，就系喺度计翻条数，美国发现咧佢唔少企业咧，即系如果你将原本放喺中国开厂嘅嗰啲物品拎翻嚟美国，例如你喺 New Mexico 啊，喺 Arizona 嗰度做咧，其计翻电费、计翻运费嘅话咧，其实系唔差噶，系会比喺你中国做嘅仲要平少少添。 咁點解唔喺中？點解唔喺美國做？ 唔係佢真係而家慢慢開始 plan 喺美國嗰度做噶，唔係講笑噶。 你真 係 想？喂，連月增嗰啲你都好想，大佬。 唔係嘅，唔係呢個已經係個 planning 嚟噶。如果你你再 唔喺全世界，你嗰就係得中國一個地方做咩？ 唔係咁，你仲有東南亞？如果你咁講嘅話。 你答咗个问题啦， 系 我帮你列增答埋嗰个问题啦， 都唔正止嘅。 喂，中国其实成本啊，东莞点解会即系而家唔系即系嗰个世界工厂其中一个最重要嘅一环，就是、因为东莞都贵啦， 系好贵嘅， 系咪啊？ 唔系咁，佢而家你见到好多鞋，你都搬咗去墨西哥或者越南嗰度做啦。 我记得有个指标嘅，其实你睇你行一次呢啲咁样嘅。Sara 啦，或者一啲大型连锁嘅一啲运动商店，你睇下啲 Nike 啊、Adidas 啊嗰啲原产地咧，其实已经系越嚟越少系 Made in China， 即系啱啊，好多系见到系 Bangladesh 啊嗰啲嘛， 越南啊，即系呢啲咁嘅地方。 我嘅重点系讲咩咧？就系话，即使你打呢场贸易战，你提高咗呢个关税，都未必系一定达到你所谓嘅效果，将所有嘅制造业。將一啲比較低技術嘅嘢翻去美國本土，製造咗呢個就業機會，從而達到滿足咗即係特朗普喺競選時候所謂嘅承諾啊！ 嗱呢個咧就其實咧，你講 同埋你美國稅率係貴嘅，大哥。 你講搶工作呢樣嘢咧，純粹係一個機密嚟嘅啫。 唔係純粹同埋你要諗翻轉頭咧，佢係打嚟打去呢一種其實都係原材料或者相對低增值嘅嗰啲咁嘅行業嘅稅率嚟嘅啫嘛。喂，佢真正正貴嘅嗰幾樣嘢，喂，我哋部 iPhone 啦，你講緊佢 AI 人工智能嗰啲咁嘅開發啦，喂，老共而家。投入嘅嗰個投資係全世界第二嘅，係已經超咗俄羅斯嘅。喂，呢一樣嘢，喂，你當 Donald Trump 真正正想抑制嘅，其實就係呢一樣嘢咯。 佢大陸咧嘅 AI 甚至乎係2030年咧，係諗住係想做全球第一嘅。不過咧就咁講，即係頭先我哋講嗰個，即係你話搶工作啊，嗰、那個咩貿易逆差呢啲咁樣嘅爭拗啦，即係特朗普講呢啲啦，其實係講俾啲選民聽。而點解佢會講俾選民聽，而點解佢知道啲選民係咁樣諗咧？當然背後咧有一個好強大嘅工具，就係、是、有個 Facebook 咧，就幫佢即係做曬好多呢啲咁嘅 research。就係我哋而家咧，就而家甚至乎係呢一個 Mark Zuckerberg 啊，都要喺美國即係嘅聽證會裏邊咧接受呢個質詢，就講呢、這個即係、就是、你而家你連日來啊，即係呢啲咁樣嘅泄露一啲私隱嗰個問題啦。因為其實 Donald Trump 佢好點？其实呢啲真系好 evil 嘅，其实系佢知道你谂乜，佢 pretend 到回应你。 喂，不如咁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先讲呢、這个即系诸侯八格啦。